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鲍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个自从前特首林郑月娥啊，系一手凑大同埋主催嘅所谓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实行以来咧，大家都知道啊，香港好多零售业、饮食业啊、写字楼啊、铺头业主啊，就妈妈声啊，咁啊，搞到咧就而家咧嗰个经济消费咧系大出血。咁咧就特区政府咧就加把口，就咧提倡咧香港人咧就北上大湾区生活，即系你即系方个经济唔死啫，系嘛？呢个世界嗱，譬如话而家英国而家咧工党政府加税，啊佢唔会话吓系鼓励啲英国人啊系离开英国去欧洲嗰度生活噶嘛，系嘛？嗱，譬如话最近啊，阿斯坦默工党呢个首相同阿 Donald Trump 签咗好多合约啊。有成1500亿嘅投资，另外咧英国亦都有投资咧，系去美国，佢唔会啊叫咩英国嗰啲人，嗱你如果顶唔顺呢度啊高税啊，工会罢工啊，你可以移居啊，系去加拿大啊，或者移居去澳洲啊，移居去美国啊嘛，即系特区政府咧就提倡香港人咧就北上移居大湾区，喂人哋去定唔去啊关你鬼事咩系嘛？喂香港向来都系啦。你睇下沙田有座望夫山噶嘛，望夫山有个望夫石啊嘛，相传有个女人孭住个仔咧，就日夜等个老公啊喺外边嗰度飞翻嚟啊嘛，结果等唔到啊变咗个望夫石，咁佢个老公点解会离开沙田啊？系去咗第二度咧？系嘛？当时系清政府叫佢离开啊，定系啊呢个叫殖民地政府咧？啊，中国人咧，佢嗰个 migration 啊，向来啊都系自己决定嘅。边度有钱佢就去边度。非洲一带一路嗰度咧有好多国营嘅企业，就自然吸引到广西啊吓嗰啲咧好贫穷嘅省份嗰啲男人咧就走去过去咧就去咧搭乘顺风车，结果同嗰啲非洲黑婆咧系个个大肚咧生咗咧系数以千计嘅半黄唔黑嘅呢个非洲种啊呢个咧广东省都系大把咧来自非洲啊嗰啲黑人咧。是走去那處是採購那些打火機啊便宜的東西，那難道、這個、我未聽聞津巴布韋啊尼日利亞那些政府的總統叫一些人呢去中國賺食，所以這些完全是業餘的管治。好了，那現在呢怎樣都好就應該有 KPI 看看大灣區賺不賺到食。我知道你現在笑著笑緊說英國 BNO 都賺不到食，這個呢我們另案處理是吧？我自然会令到咧啲南斯亲中嗰啲咧系听完咧系会有一个心理平衡嘅。英国系搵唔到食啊，系大把人五加一跟住就翻嚟啊，咁点啫吓？英国冇排华冇排 BNO 喎，你哋中咗个空保啫嘛，以为阿 Nigel Farage 上台啊，抨晒啲 BNO 啊，系叫佢哋做船民。我陶杰话俾你听系唔会发生。嗱，而家咧。就呢、這个香港近日啊，佢俾多网民讨论嘅就系有港人移居，唔系英国啊，系大湾区失败嘅回流个案。啊，包括有一位咧香港嘅 YouTuber， 即系咧 KOL， 佢个名字叫大卫。咁啊，佢自称啊就移居东莞虎门生活咗7个月。咁呢位大卫哥咧，就以前咧就大赞食大湾区，食又好，住又好，完胜香港，系嘛？就咧。翻翻去咧，香港去大湾区嗰时咧，7个月之前啦，记住啊，7个月之前就咧一支公移居大湾区，咁咧就佢拣就拣东莞虎门，佢话维持咧呢个叫高铁一小时生活圈，凼凼含系听足林郑月娥之笛嘅，佢话花月租咧就喺东莞咧好平，4000蚊，系嘛，又平又靓又正，租咗一个咧过千尺嘅住宅。并且仲有钱系添置电动汽车代步，咁应该买比亚迪啊等等啦。跟住佢拍片分享住喺虎门，享受各种自由、财务、消费、出行、空间，系嘛，平靓正，生活水准大幅提升，衣食住行样样掂。平日美团叫外卖5蚊就食个早餐等等。咁啊呢位大卫哥咧，就后来咧就唔知点解系嘛，就畅谈咧大湾区嘅生活。严正指出原来大镬啦， 揾工好难，连去大陆嘅相亲嘅活动啊，即系揾女，即系佢系咪金牌王老五啊，想揾老婆都失败告终啊！佢话咧，大湾区生活现实，除非有被动嘅收入，否则会好痛苦。佢话喺当地生活有车有楼咧系好基本，但系咧你大湾区点都好咧，都会有一个收入嘅基准吓。喺大陆啊，你住大湾区死证系冇收入，即使有收入咧，只系得三五千。而佢展示自己咧喺香港跨境做 YouTube 收入，咁啊有啲少少嘅广告分红，但系喺大湾区失业四个月，于是点啊？决定回流香港重操故业，揸的士喎。哇！喂，咁啊，大卫哥唔系咁凄凉系嘛？点解会搞到咁啊？系嘛？阿鲍生，啊，你觉得有咩补充咧？吓， 呢个个案咧，我觉得有啲怪嘅，有啲矛盾啊。因为照计咧，阿大卫哥咧，佢翻到虎门生活咧，佢应该熟知中国大陆个经济环境咧。一般人嘅收入咧，都系佢讲嘅三五千蚊嘅啫。小部分你上海啊、北京大城市咧，嗰啲即系叫中级嘅管理人员啊，或者从事啲金融啊，嗰啲先至会有过万蚊人民币嘅收入。咁所以佢点样可以想象啊？佢喺大湾区可以搵翻香港一样嘅人工咧？咁另外我唔知道佢搵乜嘢工做啦。如果佢系揸车搵食嘅，咁照计啊，佢搵嘅钱啊，当然系冇同香港揸的士嗰个比较啦。咁但系调转。佢香港揸的士，佢聲稱每個每一間可以揾到千四蚊，即係淨袋落袋。嗱，呢個我都存疑嘅，因為而家的士咧就少人搭，同埋咧嗰啲開工咧不足，咁好多嘅的士大佬咧，有啲時候信咧一日都揾唔到一千蚊嘅收入嘅。咁點解佢可以即係一日淨賺千四蚊，而佢話咧一個月開足三十日工咧四萬五蚊不是夢咧？我覺得呢個數咧又有啲誇大咗。咁啊，成件事咧，我覺得有啲即係佢係咪宣傳緊呢個香港嗰個經濟咧係復甦緊咧？佢係咪特區政府想而家用翻一啲我哋叫做 marketing 嘅方法，叫翻香港人咧由大灣區落翻嚟香港揾食，唔好再翻大灣區做啦？因為其實佢講嗰啲問題咧，全部唔係即係鮮為人知喎，係人都知道翻大灣區住係咁樣嘅喎，陶生。 嗱，即系你就阴谋论咧，你就觉得佢后边系有水收，有某种嘅政治势力咧，就觉得而家咧啊唔掂啦。既然大湾区系咁，不如利用呢位 David 咧，就反转头啊，唱衰大湾区，吸引啲人翻翻落嚟香港，系咪咁解啊？系嘛？ 嗱， 呢个可能性啊，不能排除，因为而家呢个世界咧系充满假大空同埋老千啊骗局啊，你咁样嘅观察系啱嘅。你乜嘢嘢咧？你都要用陰謀論去睇，係嘛？我都唔信呢位大衛哥夠膽喺 YouTube 嗰度咧拋頭露面係唱衰大灣區，因為有條罪叫軟對抗。你香港唔告你軟對抗或唱衰大陸咧，大灣區嘅有關當局啊，例如東莞咧，啊都會咧啊隨時問問你，喂，我哋而家東莞好衰咩？我哋東莞其實而家每年外匯有幾多錢？啊，你咁樣係咪即係話？吓，系喺度影响紧外边啊，系对东莞啊投资嘅信心啦，系嘛？啱嘛？啊，呢啲叫寻隐诸事啊，系可大可小嘅。所以咧，呢位阿 David 哥咧，即系我睇佢个样又唔系话好似好奸啊咁样，即系到底噶啦？呢个咧无谓猜测啦。嗱，我当佢系真嘅先啦。呢个世界系嘛？就点解你当初大卫哥吓喺香港唔揸的士搬，觉得大湾区好正，收尾你发现唔妥咧？首先你选择那个地方是错了。大湾区呢是很大的。我和你呢就很少去过大湾区，未去过。但是什么叫做 KOL 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呢？我告诉你给你听，你大卫哥衰在什么？整个大湾区你现在要看看个基准数字。个 GDP 是几千。我现在告诉你就是三万五千亿人民币每年的 GDP 的总值。之大咁，系嘛？佢系占咗广东省啊嘅八成，全个广东省嘅 GDP， 大湾区系占咗八成。当然，大湾区个占地面积咧亦都好广阔。嗱，你睇到咧占咗八成咧，里边三万八五千亿里边，就大部分个重心喺边度咧？系深圳啊，系深圳先至系大湾区嗰个 GDP 增长嗰个咧。嗰、那個龍頭啊，或者叫引擎，深圳每年咧個 GDP 有 5.1% 嘅增長啊，中國官方講啊，直到近年啊， 咁深圳点解有 GDP 啊？佢做咩生意啊？新能源车、半导体，甚至系人工智能啊，呢啲咧已经咧系叫腾龙换鸟，升咗级，系做 IT， 慢慢咧就向呢个高科技进化。所以呢啲咧叫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以深圳市系最能够吸引全国各地，包括啲咩梁文峰啊，诸如此类。反正咧，你系想做 AI 啊、半导体啊、新能源汽车啊、新质生产力咧，就嗰啲精英同埋嗰啲钱就涌去深圳噶啦。好啦，嗱呢个问题系形成咩咧？佢就唔系去深圳，佢系走去边咧？就叫做东莞。东莞咧就大镬啦。东莞同深圳有咩唔同咧？东莞系传统制造业啊嘅一个生产基地。就唔系高端制造，系传统制造业，包括咩纺织、服装，系嘛鞋袜，吓嗰啲出口去美国嘅嗰啲咧纺织品。另外仲有深圳系家具，全国家私嘅生产基地，仲有系玩具，吓另外仲有一份叫食品饮料嘅加工。好啦，你呢位大卫哥咧，拣就拣去东莞虎门，东莞虎门就唔系深圳，佢以前咧就系服装。同埋纺织嘅生产中心，同埋家具、家私咧，当你中国房地产好旺嘅时候，咁东莞咧系一定有运行。东莞如果嗰度嘅家私咧，嗰个工厂有公开咧，就即系话啊呢位阿大卫咧系去到东莞咧吓咁样，佢就唔需要而家咁样去回流啦。但系而家东莞嘅问题啊，就系佢个产业咧系冇办法咧系腾笼换鸟，冇办法升级啊，所以咧就俾成个。这个大湾区来讲占广东省的总生产八成已经是畸形的了。因为广东省粤北啊即是粤西啊这些地方呢雷州半岛这些大湾区 cover 不到呢是很惨的很穷的。那大湾区里面区内有区而深圳是重点是专做这些高科技的产业的话而东莞是属于昨日的行业啊是做这些车衣啊这些家具啊这样的你车衣家具纺织的美国嗰度咧大高关税，嗰啲厂已经执得七七八八。东莞发达啊，嗰度因为有夜总会，系咪啊？呢啲咧系至少系二十年前嘅事，所以咧呢个大卫咧就叫唔知订吓，唔系话唔俾你去大湾区。你揸的士，你应该走去深圳嗰度揸，但系轮唔轮到你揸咧？系咪？人哋嗰啲滴滴出行啊，吓嗰啲咁嘅全国啊，吓啲嗰啲跨省嘅啲大龙头嘅企业已经霸晒啦。即系你而家香港，你可唔可以走去深圳嗰度去做呢个送食物咧？你够唔够美团去争咧？人哋已经咧系插晒旗，系插晒位，所以咧佢又唔知订咧，就系走去叫喂东莞虎门，虎门有咩产业啊？虎门正一个叫林则徐鸦片战争虎门硝烟啊，系一个咧叫文化公园啊，系然后咧每人收200磅入去接受爱国教育啊，然后排晒长龙啊。然后你喺出边啊，揸架的士啊，系可以咧，系一日走十几廿转客啊，唔系啊嘛，系咪啊？虎门、东莞嗰度咧，系冇呢啲咧尖端嘅产业啊，系嘛？同埋仲有成个大湾区咧，就大镬在边度咧？佢各个城市之间咧系恶性竞争，即系话冇大陆佬话斋嗰只叫协同机制。咩叫协同机制？即系譬如话你做得鞋袜啊，同埋纺织品。我呢个城镇距离你只系20公里，我唔会又做呢个咧鞋袜同埋纺织品。大家咧要互补，就唔好咧系互相冲突，系嘛？但系中国人做生意系咁衰噶嘛？你睇海外啲唐人街，系嘛？一间咧如果再开个外卖店或者中国餐厅，奇门若市咧系排长龙嘅时候，一定有第二个咧喺街尾嗰度开多一间。啊嗱，呢啲就系嗰个文化嗰、那个基因嘅问题，所以咧佢又冇协同机制。整个大湾区就有多数好多的地方就重复建设搞到是恶性竞争。这些是另一阵的问题。所以这些大卫呢就是他说移居去东莞他多数就没有理会到。他就以为呢他没有理会到后面这个经济深层因素。他以为那里以东莞便宜同埋有高铁来香港近。于是他就嗱嗱声涌上到。这些跟香港 BNO 好多人移民去英国都是一样。他做功课做得不够，譬如他看得波多，有对曼联，有对伯明翰，有对利物浦，他就以为利物浦、曼联就这些这个伯明翰是一经济很畅旺的地方，结果你就不知道那里是北 部的前工业革命的城市。之所以啲人去睇波，就是因为冇工做，就是因为佢是劳工阶层为主。佢有一股咧系对于社会现实不满的怒气，所以咧英国的足球业吓边啲边队越好波的城市咧，其实你就越应该咧系避免。嗱，其中都系有例外，譬如曼城同埋利物浦前几年都好好嘅，因为咧伦敦咧嗰个地价同埋租咧系好贵，有一啲文化产业咧系北迁去曼城。但系而家呢个叫工党上台，处处狂加税咧，系又搞到咧系连上边都跟住借埋，系咪啊？所以你买楼咧吓，同埋拣啲细路仔又系啦，报读咩校区啦，系嘛？我一早几年前都讲过啦。唔好亂咁嚟啦！嚇，你喺英國嚟講，你報啲細路仔咧，到報校區要揀保守黨嘅地區啦，要揀啊老人口比較老化啲，最好嗰度有教會啊，係有天主教啊，有呢個聖公會啲教堂啊，孟母三遷啊嘛，我講過好多次。嗱，呢啲又係唔做功課，見到咧東莞咧係近，淨係貪高鐵咧係搭得方便，結果你短短七個月咧就玩完，就覺得咧係頂唔順。啊，覺得好痛苦，係嘛？喂，咁當然啦，其實唔差㗎，大灣區，你睇下揀邊忽啫嘛，係咪？你嗰係揸的士，嗱，你喺大陸你就要計啦。就算係深圳啊，嗰度人流咁旺，你揸唔揸得過人哋嗰啲地頭蟲？係咪？你揸的士咧，又要全部都有支付寶，你個手提電話嗰度呢個 system 有冇建立？係咪？即係等於美國啫嘛。美國嚟講，你如果你話西雅圖同埋下邊嗰啲咧叫做洛杉磯係兩個世界嚟噶嘛？洛杉磯都要睇咩地區啊？點解西雅圖會好啲啊？因為有波音嗰個飛機廠啊嘛，同埋有 Microsoft 喺度啊嘛。你一去 Seattle， 你睇到咧嗰度嘅美國佬咧個平均體重咧係得個百幾磅啫嘛。唔係你就去 LA 啊嗰啲三藩市一睇咧三四百磅嘅肥佬啊嘛。咁你而家揸住啲錢啊！而家嗰度投資嘅話，你咪要置訂咯，係咪啊？點解西雅圖挨住嗰度啊？揸車揸個零鐘嘅温哥華都有得食啊？因為西雅圖 Seattle 啊，佢嗰個叫 IT 產業啊，一旦飽和係嘛，咁啊會流感啲過去温哥華啊嘛。温哥華都要睇地區啊，係嘛？嗱，呢啲就係、是、即係香港人幾十年住喺香港呢個 comfort zone 啊，係自從1998、1999年代以來，香港太順風順水啊。同埋咧，度度買樓咧，啊，無論係大角咀啊、大埔啊、康樂園啊、嘉湖山莊啊，同埋香港嘅半山咧，一定 guarantee 咧係三五年咧係會起價。咁而家一旦咧係整一個大浩劫嘅話咧，而家香港人就算出去咧移居咧，都喪失咗嗰種咧係觀察環境啊，同埋咧即係冷靜判斷嘅能力係咪啊？嗱，咁你大灣區咁你梗係死啦，係咪？銀行又負債，喺深圳嗰處咧就又難以呢個咧維持生計，咁你咪計過你有咩實力啊？你上去玩得邊行啦？嗱，我話你而家東莞有咩食品加工，你如果揸住啲錢，而家係咪興呢個咩啊？叫預製菜。如果我係香港做飲食業咧？在三年前啊，系嘛呢个动态清零啊，啱啱结束嘅时候咧，你睇到通大陆都系预制菜，你就倒不如喺香港唔好做餐饮，啊拣一个平嘅地方，大湾区咁大，喺嗰度咧系整个预制菜嘅工厂，然后你又计下附近有啲咩生产啊，有啲咩食物物料啊，系嘛自己可唔可以养几只猪啊，诸如此类，人工几多，但系都好景不长。你揾得三五年，而家大陸國務院係有預製菜嘅嗰個叫安全啊標準，叫認真實行。咁嗰陣時又殺一陣啦。嗱喺大陸咧就係啦，永遠係一個音樂椅啊。喺個音樂停之前，你係好狂揾嘅，揾到好 high 嘅。但你唔知音樂幾時會停，一幾時停咧？停咗你班幼稚園學生咧，係永遠唔夠凳仔爭嚟坐嘅。嗱，所以大陸咧就係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同埋地理風險，佢咧係揀錯咗，就去咗東莞。三十年前你去東莞，你發達就算賣呢個咧個鳳爪雞腳啊，係嘛都掂。但係而家咧，東莞就第一個死，係嘛？大灣區失業四個月，乜嘢去到大灣區仲使揾嘢做嘅咩？我以為你揸住啲錢去收租，喺香港收下租，而喺大灣區使啲咪最穩陣咯？係咪啊，阿鮑生？ 我哋又少去大湾区啦，但我都略知一二啦。正如你所讲咧，大约二三十年前咧，虎门咧的确好兴旺。咁兴旺系乜嘢呢？因为佢嘅纺织同埋嗰啲成衣批发咧，就成行成市。当时好多香港嘅零售店啊，就系上虎门咧攞货嘅。咁啊，攞完货翻嚟香港咧，可以用十倍价钱咧卖翻出去。当时是但真系喺呢啲旺角啊，或者系元朗上水啊。你开一间咁嘅零售店铺咧，你真系咧发咗都唔知，因为你可能买件衫翻嚟系5蚊，跟住咧你卖出去咧卖99蚊都有人买，咁啊依个美好嘅日子咧就已经过去啦。咁所以咧，虎门咧其实除咗啲学校交流团咧要被逼走去睇林则徐嗰个纪念嗰个公园之外咧，其实系冇嘢嘅。虎门系冇嘢嘅，话俾你知。如果你唔系做呢个零售成衣啊，或者系开间铺头去卖衫咧，你系唔会去虎门嘅。咁啊，所以呢位大卫哥咧去虎门咧生活咧，咁的而且确咧系几奇特。咁可能咧佢识途老马啦，觉得嗰度咧有一啲好地方。同埋咧，即系你从中国大陆咧都同个租金成比例嘅。你啲租金越底嘅地方咧。其实有啲服嘅，譬如话三四千蚊，你已经租过好大嘅单位过千尺咧，你要谂一谂啦，点解会咁平，同埋点解会咁抵？咁佢初头咧，佢喺度宣传啊，喺度拍片嘅时候咧，佢唔知道，其实呢个就系佢嗰个问题嘅开始。因为咧，世界上咧，特别喺中国大陆咧，系冇天跌落嚟嘅嘢唔使可以执嘅，啊，亦都冇咁抵嘅嘢，即系等于即系无啦啦有条女送上门啊，又或者无啦啦有人话个投资机会啊必赚啊，呢啲系一定系服嘢嚟嘅。咁所以阿 David 哥咧用咗7个月时间先知咧，可能就真系迟咗少少。咁啊，至于即系大湾区有冇好地方咧，我梗系相信有啦，系咪啊？咁啊，问题咧就系即系你要付出成本啦。嗱，譬如珠海，咁珠海咧就相对地咧，就因为个生活嗰个节奏慢啲，但系又可以交通咧近便深圳。咁但系绝对就冇佢讲虎门嗰种生活消费咁便宜。啊，亦都咧，你所有租金啊、生活成本又会高啲，呢啲系成比例嘅。咁至于揾食方面咧，嗱，我就唔识啦。喺中国大湾区有咩生活嘅方法可以揾食？而佢讲到嘅青年养老咧，我唔明点解青年要养老，因为呢个咧系中国大陆而家啲内卷之下嗰啲青年躺平嘅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就系佢哋决定唔工作，用最低嘅生活成本咧，系度过佢哋年轻人咧。最黄金嘅日子，呢啲青年养老嘅概念咧，唔系香港人咧嗰个生活方式嚟嘅。佢话直言根本不适合青年养老。第一，我睇佢嘅尊容，我唔觉得佢系青年啦，可能系中年啦。咁点解佢会谂去翻去？ 佢系青年，我系儿童啊，我未发育。 青年养老咧，第二仲有一个细节啊，陶生，佢提到相亲失败，嗱呢个咧，我觉得可能 即系想翻去搵老婆。 系啦，因为呢7个月咧，我觉得咧，佢系谂住可能成家立室嘅喺呢个中国大陆嘅东莞。 无可厚非。 咁东莞系学你话二三十年前咧的而且确咧，燕瘦还肥啊，南北佳丽啊，汇穗啊，唔好理佢从事过咩行业啦。如果佢从良嘅话，你要揾一个半个，即系同你过世嘅，或者煮饭俾你食啊，帮你生两件嘅，唔难嘅。咁但系二三十年之后嘅东莞咧，已经今非昔比啦。喺而家嘅主席领导之下，啊，扫到乜都冇晒啦。咁冇乜都冇晒之后，呢啲即係女性可能已经告老还乡啦嘛。咁所以呢阿 David 哥呢上亲失败呢唔係冇理由嘅。咁佢上亲失败之后佢就败走东莞呢，我觉得呢个先至係重点，而唔係搵唔搵到食嘅问题。因为如果用返佢个方法嘅间中，我用一半时间啦，你喺香港揸一半个月的士，你都搵成两皮嘢啦。咁你返去东莞唞半个月唔使做，咁都得啊嘛。咁点解冇咁做呢？嗱，个重点就嗰四个字，相亲失败啊，陶生。 嗱，呢个咧由男人个心理啊，即系我小人之心咧吓，即系如果我讲错咗，得罪阿大卫哥咧，你唔好闹我啊。 唔好怪我哋啊。 即系呢 个 人之常情，你想揾老婆，香港啲港女咧系好难服侍，而且件件咧吓喺外国加拿大翻嚟咧个鼻哥窿照添。你揸的士咧系好难揾老婆，得入大陆啱唔啱？但系点解佢谂到去东莞呢？系咪？你佢又梗系谂住啊，东莞以前好多夜总会，咁啊，东莞咧一定系啊大陆靓女啊，四川啊、哈尔滨啊、青岛啊高度集中地。之但系，喂，呢个系咸丰年啦，扫晒啦。嗱，佢可能都知，佢谂住扫归扫啊， 都有啲夜总会小姐嘅残余啊，就唔肯翻乡下啊，嗰处咧系耕田，都喺东莞嗰度咧系流离失所，系睇下有 啦 吓，即系唔系五六十岁咁，唔系佢计过嘅。嗱，呢个十年前当你当你十年前衰啊，啲小姐廿三岁做做下，俾习近平下令扫黄，或者个经济瓜老衬，咁而家蹉跎十年都系33啫。咁你嗰啲青島啊、哈爾濱啊、皮光肉滑噶嘛，33歲啲大陸妹咧係唔老嘅。咁咧嗱小男人計到計算咁縮啊，計縮數係嘛？咁但係咧，佢就諗住東莞夜總會全部就算掃曬執曬，都有啲廚餘啊，啲賣剩借咧係通街流連咧就揾老公。咁佢哋咧就唔會個標準好高嘅，加埋真係靚啊嘛。咁以前喺夜總會做開嗰飯啊嘛，係咪？咁而家你一个40岁咁上下嘅呢啲类似大卫嘅，你咪可以执到死鸡咯，系咪啊？之但系我认为啊，学阿鲍伟聪你头先话斋，就算系以前啲夜总会系越靓啊，系越平啊，系嘛？喺大陆呢啲咁嘅地方啊，你千祈唔好上啊！点解啊？咁靓，点解会咁平啊？咁即系有艾滋咯，随时同埋有嗰味嘢咯，系嘛？呢啲咧咩黄金葡萄菌啊、椰菜花嗰啲咧。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 仲有， 所以大卫咧系错上加错，喺东莞嗰度咧系搵生意系错，搵老婆又系错，因为佢太过离地啊，太过欧啊。而家东莞咧喺大陆已经咧喺个地图度抹咗啦。 阿大卫哥， 而家讲紧深圳啊，讲紧呢个肇庆同惠州啊，就算系广州、佛山都死啊，系咪啊？ 唔离地嘅，我觉得佢做过啲资料嘅，因为而家咧中国大陆咧。啲女性啊，無論係年輕十零歲或者去到二三十歲咧，就適婚年齡之下好多都嫁唔出嘅。咁所以而家咧，中國大陸嘅相親即係相睇咧係好蓬勃嘅。咁但係咧，唔好忽略一樣嘢，阿大衛哥，因為而家中國大陸嘅女性咧唔差得過香港。我意思唔係個樣貌，係嗰個要求。因為雖然佢哋而家咧就即係相親好蓬勃，但係佢哋咧一定要要求咧個男方係有樓啦，咁啊而且要全部俾曬錢嘅，唔可以有房貸，即係唔可以分期。另外咧就起碼要俾幾十萬到100萬嘅禮金，咁另外咧部分咧要求你將所有收入俾曬佢，跟住咧就一年就要翻去佢老家幾多次，就仲要寫到明啊。就譬如话咧，农历新年就一定要翻佢娘家先，就先至翻你个男家嘅，啊，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啊，咁即系呢啲条款咧，差唔多咧，好似卖楼咁仔细嘅，十条八条，咁所以啊，呢就算你即系相亲成功咧，你都啃唔落噶，或者你都即系顶唔顺嘅，所以啊，David 哥咧可能要即系研究多啲呢啲咁嘅市场嘅需求， 做功课咯。你問下香港啊，嗰啲離婚律師咧，幾多啲血淚個案啊？就係啲大陸妹咧，三十幾歲嫁個香港嘅呢啲阿伯，係咪？七十幾歲啲阿伯咧，一係就俾老婆啊，係趕咗出門，一係死咗老婆嗰啲咧，又同你住咗拆啊，結咗婚，又攞到香港啊嗰個居留，跟住咧就即刻咧就同你離婚，離埋婚啊！嗱，攞到居留而係離婚咧，你又賺咗香港居留，一離婚係咩啊？你喺香港註冊，分一半身家 ，OK？ 你阿伯咧一世人儲咗100萬棺材本咧，你就有局咧係俾50萬佢。佢而同你同居咧，只不過係嗰七個月，嗰七個月仲時時話要翻去江西嗰啲鄉下，一係翻去河南。即係咧個阿伯一計條數，嗰七個月咧係同佢夫妻盡義務責任咧，加埋你有咁上下年紀啦，係嘛？只係得咧十次八獲。一計，然後最尾離婚咧，嗰100萬棺材本咧，係佢俾佢咧剁咗咧，係50萬去。哇！一計係陰公咯，係嘛？即係話每鑊嘢個肉金咧係30000幾銀，係嘛？啱啊，唔止啊，77/49，每鑊嘢啊個肉金啊係7-8萬啊，先發現係老陳，你唔信咧？你香港人封雲谷大把律師朋友喺度睇緊，你話我講得啱唔啱？係嘛？呢啲叫咧風雲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所以去大陸相親啊，啲香港人勾曬。大陸有冇靚咧？有大把，水準一流。OK， 嚇，無論你邊隻嗜好都有。但係唔係香港人啊？如果種咁天真啊，嗰種以前仲係 殖民地时代和英国普通法搞出来的那种正常的理性是你吃得起的，是大把厨余亦都大把满汉全席你吃不起， OK？ 是吧？同埋你只要屌你走去东莞，系都系去深圳，你如果想找老婆不要在网嗰度找、啊、你就去深圳大学门口呢是去揸的士，是吧？然后呢你睇见两件啊，嗰啲呢面带愁容啱啱毕业啊，今年是吧，长头发才女啊，是读中国文学啊社会学啊，是吧？你专门走去佢门口嗰度呢是找工啊，大学门口同埋呢嗰啲呢找工辅导处嗰度呢就是、在嗰度执死鸡啊，有一个半个出到嚟泪流满面头令令呢，你就主动埋去啊，小姐啊，你住喺边度啊，我免费车你返屋企啊，係咪啊，我大家同事天涯沦落人，我都系香港嚟嘅，係咪？我知你系咪而家今年大学啊毕咗业啊，係啊，佢喺个车度呢就一路讲一路呢系喺度流眼泪，你就递纸巾，係咪？然后你以一个热心嘅的士司机嘅身份，係咪喺个车厢里面同佢搭讪啊，听日你又嚟啊，得听日我免费再载你啊，系嘛？咁样你咪搞掂咯。 陶生唔系讲笑，呢条桥系得噶，因为我以往咧上海工作嘅时候听过咧，就话咧喺金融区 CBD 咧，就嗰结果当时就唔知道叫 Uber 定系滴滴啦。咁啊，哇，有啲咧靓车出现噶，保时捷啊、奔驰都有噶。咁系咩人揸咧？就系、是、年轻嘅或者中年嘅女性。咁目的系咩呢？佢哋希望就喺金融区里面接载啲金融财进啊，搵老公啊。佢呢啲高招啦，佢就唔系去嗰啲商体，佢直情一出埋架车就喺度揸 Uber， 跟住咧希望接到一两个啊，陶生你啊咁样嘅啊才子啊财进啊，或者嗰啲公共知识分子啊，又或者公知啊咁嗰啲咧。咁於是乎咧，上到去可以大家咧喺度論盡天下之餘咧，就結交，跟住互交換個電話之後咧，就可以交往，跟住進而咧就成為咗啊呢個啊密友啊，最後就成為夫妻。真係有呢啲例子嘅，以前喺上海。 你喺嗰啲就業輔導處或者大學門口，你一日執三四件，係咪來回係咪梗中一件啩？啱唔啱啊？不過你喺裏邊咧，你就要知書識禮， 咁你唔能夠揀虎門咯，係咪又嗰句啊？呢啲虎門邊度有咧？ 咪又係要去翻深圳咯，嗰度啲高質啊嘛， 啊深圳啲 CBD 啊、大學區啊、嗰啲文青啊、公知啊，去嗰啲 coffee shop 啊、書店啊，又去書店都得噶喎， 書店又得噶， 得噶得噶， 好多打書釘噶嘛，係啊，喺度你專揀書店就嚟閂門嗰陣時。三门嗰时赶噶啦嘛，赶咧你喺出边咧，个个一睇咧，长头发似才女啊嗰啲，啊仲系单身或者两个一齐嚟，系嘛？咁你喺书店嗰度食日，你又唔买书系咪？或者真系一两本，咁即系打书咧，打书咧即系冇钱买啦，冇钱买你咪有机咯，系嘛？呢你走去嗰啲大陆啊，咧大陆妹通地死鸡，睇下你识唔识执 ，OK？你走去东莞嗰度谂住舐厨余咧，吓就一定系老衬，系嘛？嗱、嗯，所以我哋讲嘢咧非常之有科学论据，你话啱唔啱？即系大陆好嘅地方，我哋一定咧系极力推佢，系嘛？即系唔想咁多香港人咧上去嘥咁多时间，同埋你个大陆而家咧嗰个社会啊，系嘛？系非常之复杂，好多你大湾区咧，如果你系六七十岁、五六十岁咧，你啲长者啊、阿伯咧。咁就真係蝕底少少啊，係嘛？咁而家成個大灣區有啲消費力嘅咧，都係年輕人嚇。啲、啊、年輕人消費咧，就已經咧就轉移曬，就唔係好似以前東莞嗰啲台灣廠商、大陸廠商嗰啲咧，係揮霍萬金喺呢個夜總會啊，開緊呢個 VIP 房咧，係左邊三件，右邊四件咧，係爭住同你咧係切金同埋咧切蝦蜜瓜貴埋斟酒咧。是拆呢、這个呢拆色仔啊，是吧，同埋拆妹冇呢啲女的，但係好多才女啊，呢啲才女呢，是吧，睇到你一陣呢六七十岁呢啲一陣老人味呢，是吧，一旁假牙呢，又食嘢仲有啲嘢涉住喺牙罅嗰度，一陣口气呢，人哋啊係好有骨气㗎，唔会同你上㗎。你个样子如果生得似啊，入相到去啊，你个样靓靓仔仔吓，唔好话十年前嘅郭富城咁嘅款，一上车你要同佢倾偈，要贴地啊！你有冇跟开于朦胧嗰单嘢啊？你系咪佢个 fans 啊？ 你觉得佢死系真定假啊？有咩内情啊？我话你啊，来回揸几程啊，乜嘢女你都沟到啊！嗱，香港人咧就唔系冇优势啊，最紧要咧识得分大细，系咪？上去消费拣女咧都识得分平贵，系咪啊？嗱，所以你完全唔做功课咁样上去咧，我就觉得系一个即系比较失败嘅例子啦。 咁就 北上生活 俾足晒 tips 噶啦，系嘛？ 系啊，系啊。嗱，即系上去生活咧，就唔系一个坏处嚟嘅。过去啊，香港人个个都有资格。最紧要量力而为，最好咧你就卖咗大角咀啊，或者码头围道啊嗰层楼，系咪？卖咗先，然后咧你就可以喺咧 大 湾区嗰啲地方三四千蚊租嘅嗰啲咧，系买翻一层。然后咧你卖咗嗰层咧，就喺第二度又喺中山嗰处咧买多层，你老虎都收租先。你呢头咧系三千蚊租，嗰头咧系收翻万零蚊，得唔得？啊，咁你最紧要数下几多筹码啊嘛？嗰度你有一层楼收紧租，你而家呢度三四千蚊，虽然系自己租紧，但系你载咗一个女仔上车，或者识得佢，佢知道你喺中山嗰度有一间，佢都定啲啊，系嘛？最好就系中山一间，香港留翻一间三百零尺，吓、啊、咁你咪仲 jackpot 啦，再加埋咧四廿岁咁上下，又唔好太老啦，系嘛嘛？然后讲嘢咧又好 in 啦，就学阿陶生咁嗰口普通话，唔该你操得纯正少少啦，系咪啊？啱唔啱啊？我翻大陆搵到食噶，我如果讲嗰口普通话，冇人知道我系讲香港人。即系你要做足功课，要有战有一个战备啊！你知唔知啊？机会总系留俾啊，系咪有准备嘅人啊嘛？所以呢单个案咧，老老实实就悲剧。不过咧，即系我知你即系话俾阿林郑女啱唔啱啊？系嘛？就咧，去咗一个咧，你唔应该去嘅地方。之但系呢个咧，不能够一概而论咯，系咪啊？啊，咁所以咧， 成功嘅大有人在，系 翻翻嚟佢揸翻的士，趁住而家香港咧，都嗰个经济好似系有少少起翻，嗰个消费啊畅旺咗。加埋呢个黄金周等等嚟紧咧，酒店都做生意啦。佢由头嚟过，再储翻笔钱，过得一两年回气，再上再北上。嗱，你跟住。听足我哋风云谷，我俾啲 tips 你，下次你唔会咧断羽而归噶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啊，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咗嚟一定系嘥钱，因为系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做过几套电视，嗰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是想约个周冲出来做，但是他就推了。他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有份访问那个叫陶杰。我小人之心想，所以他觉得不是很舒服。王晶就是 其实我冇得罪过佢，甚至系透过刘天赐咧，系见过佢三几次，无啦啦咧就攞我咧嗰啲风云谷或者嗰啲言论嚟招呼我。陶杰呢个人咧写散文文笔系唔错嘅，之但系佢系唔识电影嘅。咁而咧，萧若元久唔久咧，亦都喺度爆娱乐圈嘅料。当然，方日华小姐嘅作风咧喺影圈里边，好多人咧都有睇法。之但系你咧，佢确实王晶讲得啱，佢系你嘅恩人。当你一个人啊喺私底下有恩于你嘅时候咧。即使佢一个社会公义之中是好友咧，系纷争，佢去咗世咧，你就算评论佢咧，点都咧应该口下留啲情。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陶生爆上嘅 patr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on 会员，先可以睇住陶生同爆上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们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的前路，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